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东二环东四十条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的方向，以及光明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的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九七四，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Hello， 我是老白的替身老郭，编不下去了啊！各位好，我是郭鹏哈。 Hello， 我是艾科。今天一开场呢，大家就听到一个不一样的声音，跟昨天还是一样的， 是跟昨天差不多了，对不对？ 对，昨天有朋友就是留言说，老白不在的生活感觉像家长不在家。 然后呢，两个小孩子乐哈哈，是这样吗？ 就有种乱了章法的感觉啊。 对。 现在， 昨天我们的感觉呢，就是什么声都能出，什么音效都可以出，什么样的音乐都可以推，对吧？ 所以今天呢，我们尽量就是在白给一百块的那个时间段啊，我呢争取担当好谈老白的这个角色， 对， 把这个音效不放错。 我呢就争取当好这个艾科这个角色，然后就是在旁边打好辅助，然后非常软绵绵的，很温柔，好 吧？所以你要扮演我哪个角色呢？ 就是我现在有点角色错乱的感觉。我一方面呢，我是代替了老白的这个声音，对不对？ 嗯。 那另外一方面呢，我又去坐在副驾驶的感觉，知道吗？ 哈， 对。 就是你刚才在开麦之前可不是跟我这么说的，你明明说要大声喊出 啊 ，Goodbye work， 是这样吗 ？Goodbye work， 再见工作。 今天的天气感觉不是那么的友善，因为一出门的时候我以为就像昨天一样阳光明媚，或者说温度还可以，但是一出门发现冷飕飕的。 是， 所以呢今天尽量是坐在车里啊。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 Coldplay Viva La Vida。 Revolutionary sway for my head. but that was when I ruled the world。 所以呢，今天伴随这样的天气，很多朋友都在抱怨说，只能今天的行程是坐在车里，然后进入地库，然后直接回家。 是，但是你听到了 Viva La Vida Let's Coldplay 这种单曲的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整个宇宙或者整个天空都灿烂的向你打开微笑的感觉？ 对，即使说现在我们想象力有限的话，坐在这个车里走行驶在下班的路上，也能感受到 Coldplay 的那种热烈的情感。 对， Coldplay 这首歌曲呢，实际上是当时看到了一幅这个名画之后呢，有了这样一种感受啊。但我觉得艺术家就有这种通灵的感觉，或者通感的感觉，他可以把这个看到这个图画的这种表现形式呢变成音乐。哎，我觉得这个是他们艺术的这种水准的表现啊。 嗯哼，不知道大家今天下班的心情怎么样呢？如果好的话，记得给我们来报道，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王牌福利就在现在。 哎，来喽！今天的王牌福利呢，照样是歌剧《马向下乡记》上周在保利剧院火热上演过的，可以说是一票难求。那著名作曲家臧云飞老师的精彩作曲，还有京剧演员丁晓军的成功跨界，如果你没有看的话，我们今天有福利放送了。 是啊，这个今天参与的互动的听友呢，都会有机会得到话剧的这个或者这部剧的 DVD 一张啊，而且呢是女主角丁晓军的签名原版哦。 啊哈， 一定要赶快关注一下啊。 对，其实，在我们锁票的同时，不是锁 DVD 的同时，就上一周放那个发票发习惯了，你知道。今天呢，大家可以和我们参与到一个话题，因为过一段时间呢，小半个月的时间就到了清明节了，对吧？就是说，大家可以去和我们分享一下，在清明节的小假期当中，你是如何安排的？或者说有些朋友已经可能提前做好了请假工作。 是，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2018年的清明节的放假安排呢，是从4月5号到7号。来放假调休，一共3天。那么4月8号的星期天上班，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如果那两天你再请点年假的话，其实连起来的话，可能有一个星期了。 你知道，我前两天在网上看到一个攻略，就这么说的：说假如说你一年的假期只有5天，然后你可以把它拆开来休， 对， 比如说请3天在1、2、3、4，哎，好像是4和5放假是吧？然后就是这样，可以连上周的周末和下周周末一起来休，这样总共加起来有10多天的休假日期。 对，也就是说你每天都在看这种拆假攻略是吧？哈，你看你这想休假的心，你绷都绷不住了哈。 所以呢，大家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就是清明假期的时候你想去哪儿，或者说有什么安排呢？ 对，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好吧，我不抢你的。如果说 让我做好爱科的工作好吗？ 如果说有的朋友可能会抱怨说，这个假期有的老板呢就会让你加班，那我们就两耳不闻窗外事，我听不到，听不到，什么都听不到。 老白不在，该我唱歌了。 啊，我们的节目原来是这样的一种节目， 就是一言不合就开唱，你知道吗？ 对，然后就是看看谁的歌声更加美妙，是吧？哈。 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梁静茹的《听不到》，相信很多朋友已经坐在车厢当中跟着一起哼唱了吧？ 是，到底是听到还是没听到呢？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王牌推荐。 王牌推荐。 哎嘿，我们先分享两个有关于音乐会方面的消息吧。 好嘞， 先来关注今天晚上的消息。法比奥·路易斯和丹麦国家广播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呢，在国家大剧院音乐厅举行，是中国著名的打击乐独奏家李彪也将参与今天晚上的演出。 嗯，再来看一下啊，比利时的吉他大师 Jack Stosen 啊，杰奎斯·斯东森呢，吉他演奏会呢，也将在今天晚上在将近酒的酒吧来举行。啊，他的这个风格呢是独特的、高度凝练的这种演奏风格啊，同时呢有非常明快的节奏感啊，在他的这种指下呢，吉他仿佛有种生命的感觉，也带来了非常全新的效果啊。 嗯、 啊，如今呢 ，Jacks 已经成为了众多欧美大型音乐节的一个常客，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 对，如果有关注的话，嗯，各位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有关的票务信息啊。 嗯， 刚才我看到有朋友说，哎，今天的互动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大家可以继续发送马向杨家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泉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 最后再来分享一个演唱会方面的消息，潘玮柏 Alpha 创始者巡回演唱会北京站呢，将会在4月21号在五棵松体育馆上演。 那 Alpha 的是这个希腊第一个字母、 Alpha、 初始开端的这个意思啊 ，Alpha 是不是？ 嗯、 潘玮柏也自己说了啊，我永远无法预测自己还能表演多久，还能办几次巡演，但是每一次演出我都当作是自己的最后一场，同时也是最初的一场。 嗯， 所以呢，这样呢是可以全力以赴。秉持初心，我觉得说得非常的好哈、 啊。对，其实对于每一个歌手而言，每一场演唱会对于他们来说都是一次怎么说历练，或者说可以当做最后一次演出来对待， 嗯， 这样才能用心对待嘛。 对， 所以耳畔响起的这个音乐呢，可能是会让我们回想起初恋的味道，爱着未来的你。 我从前不相信，捉摸不定的爱情。那天的故事像城市传奇，也许神的安排让我终于遇见你。你说要一点时间考虑，我很愿意把心快递给你。你让我把对爱的你变成决心。 爱情的迷雾里，就消失，爱上未来。 爱上未来的你，来自潘玮柏的一首歌曲啊。 嗯， 想把这首歌曲呢送给收音机前还没有找到另外一半的朋友 啊， 就是未来的你现在正在向你走来，不要着急。 是，所以潘玮柏的演唱会你会去看吗？ 啊，难。记得关注白洁 FM，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各位。 王牌推荐， 来继续推荐了。 好嘞，继续推荐一下，来自于立陶宛 OKT 剧院的《海鸥》，今天晚上开始将在首都剧场来上演哈。 嗯，其实呢，这是著名文学家契诃夫的名作。 嗯， 而且据说是一出具有严肃精神内核的舞台剧。 对，讲的是 舞台喜剧哦。 舞台喜剧哈，讲的是几个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探讨的是爱情当中的激情和爱意，以及嫉妒和憎恶。其实有的时候呢，我们对爱情的想象呢，是刚才说到的献给未来的你这样比较单纯美好的。 嗯， 但是呢，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在舞台剧当中表现出来的肯定是要有一点点的故事性， 舞台张力 或者是矛盾感，对不对啊？ 或者说这个人物构架一定要够复杂。 对， 虽然呢我们没有看过这部剧，但是呢我们可以在一首歌曲当中享受一下海边海鸥的那种叫声。可能马上听到了这个声音，你会觉得哎，歌词有一点点熟悉，它就是老歌新唱，来自莫艳玲《看海》。 只想要陪你去 一首听得让人会心花怒放的歌曲啊，来自莫言林版本的《看海》。其实 这个心花怒放一定是你特别想去旅游想疯了的。 对啊，就是这个刚好今天和大家再说一下，也许有很多朋友在行车在路上刚刚上车呢。 嗯， 就是我们今天和大家问到的一个话题，就是过两天呢就是清明小长假了， 有三天。 嗯哼，如果你要是可以好好规划一下这个小长假的话，可以把它扩展为七天，乃至更多。 如果扩展到七天的话，你准备去哪里度假？可以来告诉我们哈。 哎，你准备去哪里？ 首先，我就不会扩到七天，我干嘛放到这个时候扩呢？是不是啊？ 对，就是比如说你会放在什么十一啊，更长的一些假期 啊？对对对对。然后呢，如果是给我几天的小长假的话，我想，结合月份啊各方面，我觉得我应该可能会去南方吧。 嗯， 会去比较可以去洗肺润肺的这样一些地方， 海南。广州、 哎、不错，对， 嗯，都是一个不错， 广州吗？ 对，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了。广州就是烟火气比较浓郁了，对吧？ 嗯哼，今天我有个朋友还去了珠海，然后他跟我分享说，哎，这边的温度真的很友善啊。 嗯，很友善哈。 嗯哼， 北京今天温度也很不错呀，是不是哈？ 嗯，但是昨天我就是抱有这样的态度，你知道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出门的时候从来不看， 嗯， 今天到底几度几度？因为即使我看了今天到底几度几度，我也不知道它到底温度是什么样的。 对， 我只能打开窗子，手伸出去。看一看 是这样吗？ 才能感受到今天到底穿什么。 你会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就是拿自己的身体去测量一下温度， 对， 来告诉自己是吧？ 对，这才是正确的体感温度的体验方式。 那我一定不会告诉你明天会大降温，明天继续让你打开窗户去体验一下，是吧？ 难道春天的倒春寒又要来第二波了吗？ 对，有可能啊。 就是、今天我们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动一下脑筋，或者说你身边的一些朋友啊，如何计划清明节的这个小长假？ 哎， 嗯， 来告诉我们啊，到底去哪里来度假？然后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划？要关注的是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白杰 FM。 对对对，你这个顺序一定不能捣乱，就是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杰。 我们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2018年娱乐最王牌继续陪大家造作精彩。那今天陪大家造作精彩的是艾科和 郭鹏。 记得关注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我们看到已经有很多朋友陆续来报道了， 是 记得今天我们还照常发送 DVD 哦。 现在的我是否有些不同？努力工作也努力的犯错，25岁的我学着大人应该有的动作，现实让我退缩，理想已经不够，想把渐渐成熟下个脚步，我懂怎么做，新鲜的念头冲击着我， 老朋友又来啦，艾科郭鹏周三快乐。 哎，

三月春风起，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把永不凋零的爱送给我的女神，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人保直销车险，万家网点，极速理赔，先赔付后修车，全国免费无限次道路救援，车险投人保，理赔轻松没烦恼。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 王牌关注， 来，王牌关注的时间段，其实昨天我们就和大家已经分享了，比如说苏芒离职， 对， 是吧？还有就是 著名的大师， 嗯， 这个昨天是谁来着？ 突然纪梵希 的 离世的这个消息 啊， 就很多网友就纷纷在底下留言说，是不是？一些大师的消逝远堕、嗯、就证明这个行业的消逝呢，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朋友圈都已经知道了一个消息，就是霍金离世的事儿。 对，著名的物理学家以及天文学家以及宇宙学家史蒂夫霍金在今天去世了，享年76岁啊。 嗯，而且巧合的是今天还是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生日。 嗯， 两位都是对人类和物理学探索做出了重大贡献的科学家。 对，所以呢我觉得确实是一种很充满敬意的感叹。 嗯， 生命有的时候呢确实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些闭环。 对 啊，你像比如说如果是把爱因斯坦这颗100年前人类最出名也是最有智慧的大脑放到今天的话，你会发现，哎，正好霍金把他的这个知识的外延继续往前推展了一些哈。 嗯，可能我今天还看到你发了一个朋友圈。 嗯，对， 就是可能很多人今天已经看了不少关于缅怀霍金的文章，但是从个人角度来说，你怎么来看待呢这件事情？ 嗯， 或者说首先我们会觉得霍金是一个非常励志的人生典范， 对， 是吧？比如说他从22岁开始就已经诊断为肌肉萎缩，那个全称应该怎么说？ 就是我们说到的渐冻症嘛，对吧？ 对对对， 让他全身都瘫痪，不能说话， 嗯， 而唯一能动的地方只有2个眼睛和3根手指，甚至有医生断言他最多只能活两三年。但是呢，你看他战胜了病魔，一直给人类做出这么多科学贡献。最重要的是，你知道他自己还特别的幽默。 嗯， 然后曾经呢有一个这个。有个主持人问他啊，如果在另外一个平行世界当中的话，我有你觉得我是不是会比你聪明？就是那个人在问霍金。 嗯， 霍金拿自己那个机械声，标志性的机械声跟他说，嗯，啊，可能会吧。然后下一句是，嗯，这样会显得你比较有幽默感。就是老头特别有意思啊，你知道？ 对，他就是那种说话比较有艺术。 嗯， 就是我们可以设身处地去想一想，任何一个年轻人是吧，先后就读于牛津或者剑桥这样的一些顶级名校，本来你说前途无量，突然遭遇这样的疾病， 嗯， 可能这个挫折是很多年轻人都无法承受的一个痛苦。 对，但是呢霍金却改写了自己的命运啊。 嗯哼， 他继续呢从事了科研工作，而且成为了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 嗯， 还结了2次婚，并且育有3个孩子。其实很难，是我觉得想象像他这样一个全身瘫痪连说话都需要借助仪器辅助的人是怎么努力生活的。 对， 但我觉得其实如果你像我这样6年级就开始看他第一本书，就叫《时间简史》嘛。 嗯， 你可能就觉得这其实对他来说不是特别大的一个困难。 嗯， 因为他自己本身所研究的一个学科就是宇宙，就是他本身每天都活在很浩瀚的世界当中。 对对对， 人生的很多那些烦恼啊，这些东西对他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哈。 对，稍后我们也会和大家来一一介绍一下，就像《生活爆炸》等，嗯，《生活爆炸》里当中的谢尔多一样，就比较有天才的一面。 嗯， 然后跟他一比，你就会发现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烦恼其实连一根头发丝都算不上。 有道理， 而且我今天看到有一个就是之前发来他的一个就是论点， 嗯， 说假如一个金鱼放在圆形的鱼缸当中，你觉得金鱼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你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呢？我们先来听一首歌。 好有巧思啊，这个想法啊。 对，我们先来在一首歌曲当中想一想这个问题，或者说来回忆一下霍金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财富。 Tell you I need you, tell you I set you apart. So tell me your secrets, and ask me your questions. No, let's go back to the start. Running in circles, coming up tails, heads on.Silence apart. Nobody said was just guessing the numbers and figures, pulling in puzzles apart. The questions of science, science and progress, do not speak as loud as my heart. So tell me you love me, or come back. Oh, and I rush to start running in circles or chasing our tails, coming back as we are. Nobody said it was easy. Oh, it's such a shame for us to part. 我要赶紧收草喂我的青蛙。 这么有爱心，你还是帮我养一下车吧，先把咱这保养钱出了。 投人保直销车险啊，养车不花钱，全年免费保养，更换机油机滤，配件费工时费全免，投保满额就送你 保爱车健康，保车主安全。人保送您每100天一次免费车辆保养服务。人保直销车险，一享轻快生活。 4001234567，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王牌关注， 来，我们继续关注这个事儿。我刚看到有朋友说啊，没顾上看新闻，太可惜了。嗯、 对，没顾上看新闻没关系，来听听娱乐最王牌就 OK 了。 对，其实我们刚才就说到霍金这事儿，另外呢，霍金还刷新了很多朋友对于科学家的一个印象。 怎么说？ 就比如说。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很多人可能觉得科学家就是一板一眼，没有什么幽默感之类的。 我刚才提这个事儿了吗？ 对，你说他很有幽默感啊。 对啊，其实他是一个很有幽默感的人。 嗯 啊、就是你刚才提到了这个《生活大爆炸》里的这个 Big Bang 啊当中的这个 Sheldon、嗯、这种比较天才有点怪咖的形象，但其实霍金应该不是这样一个形象，但是同时他应该是非常传统的很有幽默感那种绅士的派头、啊。 对、嗯，你可以介绍一下他的时间简史。 时间简史啊，我给未来说一下，如果你对天文有兴趣的话，你应该从小会比较关注，比如说太阳系当中的几大行星啊、 嗯、 或者是月亮跟地球之间的一个关系之类的啊，之后你就会探索银河系或者是更远的一些东西。但是他的这本时间简史呢，实际上是会普及黑洞、大爆炸等等天文的物理学的理论， 嗯， 三言两语就能把最深奥的宇宙知识介绍得很明白。 对，我记得前不久霍金还亲自出镜参与了一个纪录片，叫跟霍金一起了解宇宙。 对， 你就看完之后你会觉得像做梦一样。 嗯， 他虽然坐在轮椅上，但是思维却是能飞到宇宙的尽头。 而另外就是你想，霍金他自己不是一直是那种就是机械那种声音吗、 嗯、 所以呢你说的很对，就是当你跟他一起去了解宇宙的时候，你会觉得哎，旁边的这个机械音也仿佛有一种魔力的感觉哈、啊。 对，就是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在《生活大爆炸》当中， 嗯， 他还出镜过。记得吗？就是， 对，我记得 Sheldon 见到他的时候就那种见到超级偶像的感觉，你知道吗？在旁边 平常那么高傲的一个人，那是完全已经不敢说话了，屏住呼吸了哈。 是，就不要觉得说科学家一定就是一板一眼的，他除了有幽默细胞之外，而且他对音乐是真爱啊。 嗯， 据说他特别喜欢格瓦纳的一些瓦格纳的一些歌剧。 瓦格纳的歌剧，应该 我也不知道我的这个技能是从哪儿来的，就是总会把三个字读成打过来。 还好你幸亏没有说到某一种饮料的牌子啊。这个霍金呢喜欢音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不奇怪的，因为音乐当中呢实际上有很多通感也是来自于宇宙啊这样的一些题材啊，包括呢爱因斯坦其实也是非常喜欢小提琴，每天不是想不出来问题的时候就在家拉两段哈。 对，也算是一种启发。 对， 另外呢其实霍金对于人工智能啊，对于外星人和地球的未来也会有很多非常新奇而大胆的论断。 是的， 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问题， 嗯， 就是你把金鱼关在一个圆形的鱼缸当中， 嗯， 你觉得他看到的世界是真实的还是你看到世界是真实的呢？ 我觉得都是真实的。 嗯，这看什么依什么而论了。 嗯， 就也许我们现在看到的世界也是属于隔了一层滤镜的世界。 有道理。 对吧？ 而且霍金当时在时间简史当中我记得最有意思的一段桥段啊， 嗯， 就说了一个女的说这个啊，这整个世界都是背在一个大龟壳上面的， 嗯， 然后呢其他人问她说哎那乌龟底下是什么呢，然后那个女的说我早就知道你会问这个问题，乌龟底下还有无数的乌龟在背着这只乌龟。 就很巧妙， 也就是说别人也有巧思在里面了啊。 嗯哼，我们看到元气少女她说了一句话特别好，她说， 嗯， 幻化成了宇宙的明星， 说得非常棒啊。 对呀，其实离开呢会有遗憾但不会结尾，是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嘛。 是的。 嗯哼，我们昨天提到的相关的话题，包括今天我们说到的霍金，其实我们都觉得，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小红梅的离世， 嗯， 也是一样的，他们都会在另外一个世界变成另外一颗明星，更加闪耀。 以前人们在四月开始收获，躺在高高的谷堆上。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的歌。我们去大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来，等我们都长大了就剩一个娃娃，他会自己长大远去，我们也各自远去。我给你写信你不会回信，就这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你从一座叫我的小镇经过，刚好屋顶的雪化成雨飘落。你穿着透明的衣服，给我一个人唱歌，全都是我喜欢。 永恒是很长的时间，特别是对镜头而言。 太感动了啊！听到这段音乐的时候，我在想，可能真的，我们需要去缅怀这些已经离世的大师，但同时应该也要去珍惜身边的人和珍惜现在还在世的大师，对不对？ 嗯，那我们说完这个话题之后，是不是应该换个心情呢？我们今天进入到一定要就是注意聆听今天王牌新发现当中的几个问题，可能也会觉得说，哎，你怎么会问这样的愚蠢的问题？ 好，我们来看看。 今天我们不吃吃喝喝了，我们看电影去。 嗯， 王牌新发现， 王牌新发现，我是艾柯。今天的一开篇呢，要献给大家喝碗鸡汤。有句话是这么说的，人一旦有了梦想，怎么生活都是有灵魂的。 This place is nice. I really like the music that they play. Bob Ellis on the drums. I'm part of Schaefer's top jazz orchestra. It's the best music school in the country. The key is to just relax. Don't worry about the numbers. Don't worry about what the other guys are thinking. You're here for a reason. Have fun. Five, six, and. I want to be great. And you're not. We got Buddy Rich here. A little trouble there. You're rushing. Here we go. Five, six, and.Were you rushing or were you dragging? I don't know. 曾经看过《暴力鼓手》这部电影的朋友，应该对刚才这个片段不会陌生。开篇不久，完全用情绪塑造了一个魔鬼教师 Fletcher 对于男主角 Andrew 的严苛程度。 I push people beyond what's expected of. I believe that is an absolute necessity. I want to be one of the greats.And because I'm doing that, it's going to take up more of my time. And this is why I don't think that we should be together. 昨天呢，听到朋友的车里在放《暴力鼓手》的 CD， 惊喜之余还多了几分燃点。爵士鼓点配合着其他管弦乐器，虽然显得不那么出挑，但是 Andrew 的爵士鼓却是灵魂的存在。在多数人的印象当中，音乐片总是带着些许的文艺气质，让人如沐春风。但是暴力鼓手呢，却将电影拍出了一种特有气质，有一种剑走偏锋的励志，而且还带有惊心动魄的剑拔弩张，甚至会让人无法完全认同电影所传递的价值观念。但是不得不承认，暴力鼓手从电影艺术角度去看，这是一部近乎完美的音乐电影。不论是节奏、演员的张力，仅仅在简单的场景下直抵人心。透过电影可能会发现，也许这个世界难以善待每一个努力的人，也许你努力了也不一定会成功，但至少尽力了就好，而这也将会是我们存在的意义吧。好了，除了一口浓鸡汤之外呢，更重要的是记住一部佳作。如果你看过，应该对正在听到的这个节奏不会陌生，当然更是想推给没有触及过类似电影题材的朋友，好戏不容错过。那么今天的问题来了，刚才说到的这部电影当中，主角 Andrew 吹的是萨克斯吗？ 其实我特别想放完整版的，就是 但是我就是不让你放完 因为可能很多听众会影响听感嘛，就尤其坐在车里的时候听着这个暴力鼓手的节奏，就容易收不住脚底下的油门。 对，有道理。然后呢就一脚，哎呦，我刚才建国门桥怎么来到复兴门了，没有这么远了。 来，你重复一下今天的问题。 好，今天的问题就是啊，这个暴力鼓手当中的男主角 Andrew 他是吹萨克斯的吗？是还是不是？ 就千万不要怪我问这样奇怪的问题。 对， 深信不畏，这一次我没想象的崩溃、yeah、甚至还有点反胃，越从容越显得虚伪，这一回我没想象的狼狈、yeah、oh， 请不要删除未完美，我已不再是你的谁，还不必那么迂回，我懂后续只是更卑微，不需一一坚持一一体会。 Baby it's better this way， Ooh, If I just let it go， 你何必要在乎我的眼泪，向前走连头都不回， 问题要稍微简单一点嘛，因为行驶在路上，你说很多朋友都要注意着前方的红绿灯，还要注意着一些变道啊、加塞儿啊这种现象。 你总是好像很暖的感觉，那你来问一遍好了。 就是今天我们刚才提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男主角 Andrew， 他是吹萨克斯的吗？是或者不是？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白人杰地灵的杰就好了 啊！一定要快速啊！稍后我们继续回来啦，白给100块，今天到了500块。 我们时间过得太快，有你在我永远都会失败，所以我离开之后不要跟着我走，我绝对不会回来。 I used to rely on you, spend too much time on you。 各位好，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建国门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建国门内大街东长安街东西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Ladies and gentlemen，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请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又来到了这个要发钱的时候了，你看，就是在发钱的这个前夕啊，有很多朋友就发来信息说，今天幸运之神会不会眷顾我呢？ 嗯， 或者还有朋友说，哎呀，紧张到手一哆嗦，手机号码都发错了。 对，所有人呢都把自己的这个心情，再加上北京地区的号码都发了过来，是吗？ 来重复一下刚才的问题。 哎，我们今天的问题呢，就是在《爆裂鼓手》当中的男主角 Andrew， 这个主人公呢，他是吹萨克斯的吗？是还是不是？ 加北京律师手机号码到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等着你们了啊。 You're insecure, don't know what for. You're turning heads when you walk through the door. Don't need makeup to cover up. Being the way that you are is enough. Baby, you 来 One Direction 已经和大家来加油打气了，这首歌曲希望给大家带来好运、嗯、现在我们的第一位听众有没有在线上呢？我们听一下。来， 你好。 Hello， 你好，艾哥。 你好啊。 喂，你好。 第一次参加我们的节目吗？ 之前参加过， 但是是 很久以前了是吧？ 不对不对，是参加过发短信，没参加过答题 啊。就九块九的小红包啦，是不是？ 好了，我们是 Cherry 是吗？ 我这听的不太清楚，我这样关车窗是不是可以好一些？ 对，然后呢一定要记得把车停靠在比较安全的位置，包括呢要把旁边的收音机关掉、 啊、 这样就不会有信号的干扰、 啊、 嗯， 好好， 准备好了吗？ 好， 我们今天答题时间、 啊、准备好了， 正问正答是吗？ 嗯、 啊、嗯哼， Ready Go。 第一题，请听题，郭鹏来出。 好，第一题是圆周率，也就是派的小数点后的第八位数字是偶数吗？ 是，是。 好，第一个题就错了啊。 你知道其实我今天特别不想推起这个电乐，因为昨天有听众说所有的音效都出错了，只有这个可惜不是你出对了。 对，所以你特别熟悉这个音效。 不是六吗？ 嗯，其实不是啦，是奇数。 对， 五 不是六吗？ 对，所以你还自己还得在手上来回倒一下， 是 倒出来 是 不是？ 重复一下这个问题吧。 嗯， 圆周率也就是派的小数点后第八个数字是偶数吗？ 是五。 对， 哎， 那是奇数了， 算的还是挺准的哈。 对，那非常遗憾了，但是 非常遗憾，非常遗憾。 我们会有九块九毛九的小红包发送给你哦。 好，谢谢，接触了你很幸运了，谢谢。 好，非常感 谢您啊，谢谢。 好，我们现在又有第二个听众可以有这个参与的机会了。 有缘的麻烦，控制了朋友聚会的调侃，控制了世俗生活的刁难，却扛不住对你的。我喜欢一步一趋，随你只深不可测，患得患失，唯恐你遥不可得，却直面不改色，为你无人乐，一朝一夕是我一顾不可撤，若即若离本应是罪不可赦，怎不忍心怪你对我太独特。 我看在公屏上有朋友刘雪发来信息说，给我打电话了吗？怎么没有声音啊？对啊，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电话就来得这么出其不意、 嗯、 就是千万不要觉得说你发完这个信息就没事了，你说哎，肯定幸运之神不会降临在我头上，说不定今天就是你呢。 对， 而且今天是五百块呢，他已经在线上了，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声音。 好，来请听他。你好。 Hello。 哎，你好。 Hello Hello 刘雪是吗？ 很高兴哈、啊、 是的 嗯、正问正答准备好了吗？ 嗯，准备好了。 那我们就给你先加加油打打气，然后今天有没有智囊团在身边呢？ 有。 今天是谁？是男朋友、老公、 同事。我 开 车三个人 啊，三个人呢，所以你今天一定是势在必得。 对吗？ 也不是了，因为他们之前都接过到电话了，我是最早参加的，但是我是最晚接到电话的 啊。所以他们会把自己的好运，他们都得到了吗？得到百给百块的福利了吗？ 有得到的 啊。我希望得到的那位朋友可以把他的运气传递给你好吗？ 嗯，好好好。 正问正答，预备走。请听题。古人呢喜欢用植物来寄托人的精神，于是就有岁寒三友。请问岁寒三友是梅、竹、菊吗？ 岁寒三友是 吗？ 你果然最适合放这个电乐啊！这音乐出现频率也太高了吧！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这样就是今天大暖白不在啊，就艾科总是放这个音乐，我觉得有点愧疚啊。 太不暖了，而且你们车上不是有三个人吗？你们应该顶一个诸葛亮的智囊团啊。 嗯， 没有没有，主要是接到你们电话就挺开心的了。 啊，谢谢谢谢。 我到哪都是空白的。 溢于言表的激动，但是呢，我们还是会有9.99的小红包以资鼓励哦。稍后把二维码发送过来。来，在挂电话之前，帮我们说一下预热题当中的答案。今天电影当中的男主角 Andrew， 他是吹萨克斯的吗？ 啊，不是。 啊，那他是？ 我没看，应该就是鼓吧。 对，因为我们今天推荐电影是《爆裂鼓手》嘛。好了，你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娱乐对王牌》， 谢 谢。 谢 谢，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用什么来记录生活？只是简单描绘怕是不够的。 One, two, three, four。 再加上一首歌，或者还有一些想说的，还没说的。 And say hello, oh, oh. 想做的，还没做的。通通装进背包，活力启程。2018娱乐最王牌，陪你一起造作精彩。 刚刚我们又回来啦，就是刚才没有得到9.99的小红包，或者说没被我们抽中朋友也不要灰心，因为稍后呢我们会有一道小醉题留给各位。 是， 其实我们节目呢就是在上周包括这一周的老白在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个游戏环节，就是让大家来听歌，听歌曲的前奏来猜。但是稍后呢我们会继续延续我们这个我们先来 环节。 对，我们先来那个什么布置一下作业吧。 好， 你来出题。 来出一个题目哈，这个题目呢是比较简单的。在古典名著《西游记》当中呢，有一个乌鸡国哈，乌鸡国的国师呢害死了国王，还变成了国王的样子来霸占了王位。请问一下，这位国师呢是文殊菩萨的坐骑吗？ 啊，所以呢，现在大家不用发北京地区手机号码，只需要回答是或者不是，30秒到45秒钟的时间，抓紧啦。 get it. I know that it's right when you're holding my hand. I knew when I saw you that God was just giving me a second chance. I'll climb every mountain and scream at the top of my lungs that I'm yours. You know that I'm yours. Cause 来自 Charlie Puth， 因为昨天这首歌曲就在主播私房歌的时候Charlie Puth 跑得太快了， 对，昨天就串串冒了一头，然后今天呢要把这个后面的尾巴来去上哈。 哎，那我们刚才不是说了吗，就是老白虽然今天不在家，但是呢、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热闹继续，我们说好的造作精彩啊。 对，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开始进行，就一定要先准备好手机。 对， 如果说你不知道这首歌曲叫什么的话，可以通过摇一摇或识别、 哎、你怎么能一开始就把大招告诉别人呢 然后我们先来听一下，只给大家放前奏的时间。好了，不用听了。因为前奏已经放完了、 啊、 对，就是大家这个在前奏的时间段呢要回答出来刚才放的这首歌曲是不用说是谁的，就是什么歌名就好了。 嗯， 一定要发送了白洁 FM 杨春白雪白 人杰地灵的杰， 稍后回来。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当然啦，不是现在听到的这首啊，是刚才我们在进广告之前放的那个前奏因为有很多听友特别可爱，可能是刚上车或者听岔了， 对对对对对， 你知道吗、 嗯、 就容易猜错， 是， 所以抓紧时间把刚才听到的前奏的歌曲正确的名字发送到白 JFM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啊、 来再来重复一遍吧。 好， 杨春白雪的白 人杰地灵的杰，白姐 FM、 你看吧，真的有人才红色高跟鞋，但是不是这首歌，是刚才我们在进这个广告之前放的那个前奏。但是有的朋友呢，可能就是听过这首歌，但是不太记得它前奏到底长什么样子。 嗯， 有的朋友呢，就是没有完全没有听过，说好尴尬呀。所以，我刚才从头到尾完整的听了一遍这首歌曲，来自许巍的《温暖的季节》。 对，答对的人还是很多的啊。 对，这整首歌词当中啊，是没有一个是提到温暖的季节的。 对，但是如果是刚才那首歌的话，就不停的重复红色高跟鞋哈、啊。 对，所以坐在车里，我们要享受温暖的季节。 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岁月。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的年轻，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纯洁和晴朗，我看到在你眼中曾经的悲伤和向往，也是因为这多彩岁月，也是因为那残酷。悲伤和向往，我看到在你眼中天真的纯洁和晴朗，面对这纷乱的世界，面对这多彩的世界。告诉我关于这世界的故事，自由和欢乐的梦想，告诉我如何能想你到心里，这一道光芒。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有朋友说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The weather。 今天傍晚到前半夜，本市大气扩散条件仍然很差，雾和霾的天气持续。市气象台今天17时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后半夜到明天白天，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有4到5级的偏北风，阵风可达7级左右，雾和霾将逐渐消散，能见度有所好转。明天白天最高气温较今日有所下降，请大家注意及时调整衣物。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轻雾或雾转多云，后半夜局地有扬沙，南转北风1到2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局地扬沙，偏北风4、5级，阵风7级左右转2到3级，最高气温1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下面是川音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白天的川音气象指数为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九七四，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4月30号，格莱美音乐节将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举办，目前演出已经开票，虽然距离演出时间还有一段距离，但因为这是格莱美音乐节首次来到中国，所以备受瞩目。根据安排，这次的演出阵容也很强大，其中最令人期待的就是美国歌手法尔瑞·威廉姆斯，他曾11次获得格莱美奖，最被国人所熟知的歌曲是 Happy， 这首歌也是动画电影《神偷奶爸2》的主题曲。法尔瑞曾凭借这首歌获得2015年格莱美最佳流行歌手奖。此外，这次音乐节还邀请曾多次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的共和时代乐队。2008年，他们以一首 Apologize 获得歌迷的喜爱，这首歌也被无数人翻唱过。另外，美国歌手梅西·葛雷、加拿大歌手卡利雷·吉普森、法国组合菲尼克斯等多个欧美知名歌手和乐队都在这次演出嘉宾的名单当中，其他演出嘉宾的名单会在之后几周陆续公布。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各位，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西二环广安门桥至阜成门桥由南向北的方向车辆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小心驾驶。 每一天匆匆的每一步，重新书写人生喜怒哀乐的18年，和你一起聆听大雨当中的一场演唱会。一起感受盛夏山顶的风，保留秋天的满树黄叶，共同期待冬天的初雪。四季流转，初心依然，娱乐最王牌，未完待续。 音乐素描， 又来到了走心的6点半时间，现在是18点33分51秒。这么精准的报时是为了让大家调表。 然后你就开始笑，这是走心6点半的这个整个的腔调和调调吗？ 好啦，我们恢复一下我们的状态。 是的，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一首歌曲是来自林宥嘉的《神秘嘉宾》。这两个故事呢，分别来自童豌豆。他说，刚入职的第二个月，新的行业，新的工作，什么都不懂， 恰逢业务特别忙，有一次加班写资料，涉及到专业的术语看不懂，已经是晚上8点了，负责人已经下班了，打电话也没接通，但是材料明天就要交，于是我试着发微信向你请教，没想到你马上就回复我了，但更没想到的是，下一秒你竟然就出现在了我的面前，天上真的有天使般的光环。 第二个故事是来自 海上月是你。 眼前也是你的一个故事。 他说2018年开始的时候呢，找到了亲爱的大叔。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突然的就会出现在你的生命当中，像是一道光，像是我的神秘嘉宾。在一起的每一天，喜欢都会更多一点。他懂我的欲言又止，也懂我的吵吵闹闹，我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做自己。 我踩着梦的阶梯，走进了一座迷雾森林。谁的心事被天使窃听，泛起涟漪。时间它帮我设计，下一秒谁是神秘嘉宾，小心翼翼揭开了面具，掌声鼓励。谁闯进我的场地，谁让我措手不及。早就预备的剧情，你却给我一笔狡猾的痴迷的掌声。 知名的掌声，我红心，我跟谁 去。 来自林宥嘉《神秘嘉宾》。 嗯， 其实相比较《说谎》这首歌曲，我可能更喜欢这首《神秘嘉宾》。 为什么？ 因为就是他其中有句歌词说，有可能在你生命当中是友情客串的人，没想到给你的生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记。 嗯，谁都愿意做其他人生命当中更加重要的那一位，是不是？嗯， 他们的故事真好听。那么接下来呢，进到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你不应该让我来说一句。 为什么？ 愉悦的声音一出来完全就被完爆了。 哎，没那个还行还行。那个今天你先来，嗯，还是我先来？ 好，那今天我先来呗，好不好？嗯，接下来要放送的这一首呢，我觉得昨天呢放送了一首杨宗纬，我觉得起到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哈。 嗯， 今天呢我就放送另外一位比较有人文气质的歌手，来自于李健。嗯，啊，李健呢有很多首歌啊，但是这首歌却是我自己特别独爱的一首。嗯，因为好像没有收录在他任何专辑当中，只有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本。 如果说这个时候需要我进给你放歌的话，嗯，进前奏的话呢，嗯，你可以拍我一下。 好，我现在拍你一下，开始放前奏，好不好？ 好，这首来自李健的《车站》，可能很多朋友去 KTV 的时候都会点唱，嗯，但是没想到可能高估了自己的一些实力，比如说坐在我们对面的这位朋友， 是 吧？但是呢，这首歌如果要唱上去的话，还是比较好听的。 嗯，唱上去的话，唱不上去的话，嗯，我教大家一个方法，赶快切换一下变成原唱，你就可以听到李健的那种嗓音了啊，这种诗人的气质确实不是盖的。而且呢这首歌曲其实原来有一个原作了， 嗯， 然后呢原作呢最早其实是日本的一位歌手，但是最终我觉得被李健改的非常有人文关怀的感觉，仿佛就在那个下雨的车站离别的时候。 这窗外令人相拥，还在难舍难离，汽笛声突然响起，那姑娘满眼焦急，不觉中下起雨来，在黄昏的站台，她终于上了列车，却一直望向窗外。当列车徐徐开动，掠过蓝色站牌，我看见他难过的脸如此苍白，伴随雨点敲击车窗，他的泪流下来，我赶紧转过头去让我视线离开，不知是甜蜜的伤感还是无奈，天色暗了下来，人们开始了等待。我想起多年以前，像今天的画面，以为告别还会再见，哪知道一去不还，列车要奔向何方，我竟一丝慌张，夜色中车厢静悄悄，那姑娘已经睡着，当列车飞奔下一站的爱恨离别，我仿佛看见车窗外换了季节，在这一瞬间忘了要去向哪里的深夜，我不知道我还有多少相聚分别，就像这列车也不能随意停歇，匆匆掠过的不仅仅是窗外的世界。仿佛看见车窗外换了季节， 哎，你已经开了话筒了吗？ 对啊， 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当中，不能自拔哈。 想给你一个展示的机会，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关了话筒之后，你是完全开始释放自己了，是展现出自己非常曼妙的歌喉。 对，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你特别擅长李泉的歌。 是啊，李泉是吧？是，我还比较喜欢李泉，而且李泉的声线跟我比较搭。但是真的这首歌曲我特别喜欢啊！也感谢你刚才推话筒的时机真的非常好，就是到拉的时候没有任何歌词的部分啊。 那他的李健的哼唱是特别的美的，包括你刚才配的音效也很好了。 我的拉是吧？再见。 你知道之前我看到网上有留言说李健会把各国的情歌唱出莫斯科的味道。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的感觉，对吧？ 对对对。那接下来继续我们的主播私房歌这一趴呢，主要是和大家分享一些我们喜欢的歌曲，包括说可能会给大家产生一些共鸣的歌。 对， 如果说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说正在停在地库的朋友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一首歌曲背后关于你们的故事。那接下来这首歌你比较擅长。 好的，你刚才说到了李健不是就很善于把全世界各国的歌曲都变成他的味道吗？ 嗯哼。 那我特别期待看这首歌曲他能不能唱出自己的味道来。开玩笑了，来自 Michael Bublé 啊，在2001年的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单曲，名字叫做 Kissing a Fool。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歌手，所以他是爵士乐最近的最火的一位歌手嘛。同时呢，这首歌曲也是我觉得他唱的非常曼妙动人的一首情歌。既然我的网名叫做爵士郭鹏，就给大家来再推荐一首爵士好了，来自于Michael Bublé, Kissing a Fool. You are far when I could have been your star. You listen to people who scared you to death, and from my heart, strange that you were strong enough to even make a start. You'll never find the peace of mind till you listen to your heart. People,You can never change the way they feel. Better let them do just what they will, for they will. If you let them steal your heart from you, people will always make a lover.But you knew I loved you. We could have shown them all. We should have seen love through. Fooled me with the tears in your eyes. Covered me withand lies. So goodbye. But please don't take my heart. You are far. I'm never gonna be your star. I'll pick up the pieces and mend my heartStrange that I was wrong enough to think you'd love me too. You must have been kissing a fool. I said you must have been a kissing a fool. But remember this, every other kiss that you'll ever give, long as we both live, when you need far 来自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啊，大家听得怎么样？有没有沉浸在其中的感觉？ 就是我特别喜欢你推荐一些爵士音乐，就是你之前给我推荐的很多歌曲，我又看了一下你的歌单，我发现你真的很擅长爵士乐，而且爵士乐很适合现在此刻的天空， 对，轻摇慢摆的感觉。所以你知道 早晨我们的节目基本不能放这种节奏了，就是相对来说好像会把人的这个节奏带下来，但是我觉得晚上这个时间应该是比较适合的，对不对？ 对啊， 好，来最后两句来听听他。哇，这个长音， 我记得你和我分享过，就是以前我不太怎么听爵士乐的时候，你说爵士乐最大的魅力就在于即兴发挥， 对， 现场的那个魅力是非常赞的。 对，所以呢 Michael Bublé 的歌曲大家可以多去听一听，那同时我觉得兼顾了爵士乐以及情歌的两种感觉，你们觉得他的声音就像天鹅绒一般的丝滑嘛，对吧？ 好好的，刚才听到这两首歌曲呢都是来自郭鹏的推荐， 是 那继续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再来一遍，继续我们今天的 主播私房歌。 主播私房歌， 我今天呢推荐的这首歌曲，因为由于时间的关系可能只能推荐一首了， 对， 然后有人我看到说可能很多人在梦里或者说在晚上的时候都会分身成两个人，一个呢想要面对现实，一个呢想要逃离现实。用一句俗话来说，或者说用一句玩笑话来说，这首歌是来自莫文蔚和李宗盛《遇见另一个自己》，有网友评论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精神分裂。这首歌呢是来自莫文蔚《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的一首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 梦里我能颠倒时间，对当初爱我的人拒绝， 你将和自己擦肩，然后会发现两个自己在现实梦境有同一张惊讶的脸。 我坐下和我自己聊天，我和我们都觉得很累， 走进回忆去见到另外一个自己。你要不要说一下刚才你给我说的那句话？ 就是莫文蔚如果真的走进回忆看到另外一个自己是胡子拉碴的李宗盛，估计会有点觉得有点惊悚的感觉吧。 就是这首歌呢其实他想表达的就是每一个人脑海当中可能遇到任何一个问题都会出现两个小人在不停地打架， 对，没错， 无论是遇见爱人亲人朋友或者是生活当中种种问题，我们希望都能够迎刃而解吧。 好的， 这里是娱乐最王牌，稍后是中国歌曲排行榜，我是艾柯， 我是郭鹏， 明天见， 明天见见啦，拜拜各位。 才能争取伤心，同时因为爱还有力气， 全球主播。大家好，我是方大同，我的最新歌曲 Ten Reasons 是一首浪漫的 R&B 告白曲，我希望把这首歌送给世界上所有的情人。每一个人喜欢别人或爱上别人都有不同的原因，希望这首歌可以是你们其中的一首主题曲。 你总愿意陪我拆，我没跟你一样开怀，你认了我喜欢的菜，默契都在，不需要猜。 You 感动很直接，想着看世界，给我不同视野，我的直觉被你制约，想跟你分享喜怒哀乐每个日夜。 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I love you，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These are the ten reasons why Oh I ten reasons why